哦，他参了两2019年ACC 大事回顾游戏篇。 即係雖然講遊戲篇啦，首先用我補充翻少少上個禮拜漏咗嘅兩單都算係大事，我覺得應該要攞出嚟睇睇嘅。首先咧，第一單就係呢個《動物朋友二》，終於走出嚟，將嗰、那個咁啊死到噶啦，都俾咗出嚟。然後即係我事前我收唔係唔會收翻啊。事前我話即係睇完先屌，跟住 OK 啦，我而家就殺落嚟，跟住就履行我承諾，就係、是、睇完先屌。我真係睇到麻麻聲，真係有幾爛，我哋專門攞咗一節出嚟，雖然嗰節都講唔曬嘅，咁啊。攞翻出嚟屌咗一次，我唔想再喺度屌一次，因為我費事又屌多兩個鐘。咁啊呢度冇乜啦，總之就係出嚟嚴大嚴上，雖然嚴完之後就好似冇人再理了，就是、因為大家已經覺得動貧已死，有事燒香，有即係要睇下請請睇正宗續作煙草，咁啦。咁啊另一單漏咗嘅就係、是、富民嚟嘅。就是這個 Coco 這個在19年的年頭已經是2月中最後一期出了的實體音就是最後一期了，老實說我都是說回上之前那時提的時候那句，我看到大家反應就是原來他還在即是不是黑薄不是成他就真的、原來他未收埋，我真的過那時那刻即係因為我都已經我喺我個認知入邊已經唔見咗佢好耐噶啦，突然間話佢接咗咧，我就係佢原來佢仲存在，我即係唔係表唔係串佢唔係成佢真係咁啊！即係但係都一代童年回憶啦，咁啊消失咗啊！仲有一個一代童年回憶就係、是、可能部分啦，我唔係啊，其實十大書坊都收咗皮啦，十大書坊係個茶嗰啲漫畫即係中文畫嚟啊。 你唔好扮后生喎，十大嚟香港你都唔系同年啦。 系咪先？我唔系好，都唔系好耐之前啫。 我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唔做书，我慢慢一睇我就系直接买噶啦。OK， 即系咁好啦，咁补充完毕啦，咁正式入声。 讲下今游戏界期，今年嘅游戏界嘅 M 啊，乱作屈串啊，屌啦！ 乱作你嗱，首先就今年咧就有两只游戏虽然出咗啦，一只就死亡速递， 竟然冇延期， 另一只就系、是、沙漠。嗱，三六三咧，其實啲人話佢，啲人又提佢話賣又唔掂咯。講真就係依個遊戲咧，佢唔掂，我預咗嘅。 我唔係呢套呢三六三，我就寧願你延期。老實講， 我喂佢掂佢延唔延期，掂唔掂，我覺得唔係問題嘅。反正買嘢基本人都唔係為咗佢質素，而家預咗佢冇咁嘅質素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當年咧，佢大家即係大家點解會咁中意咧？因為佢就係三六一套超前咗時代。唔可以话带领系超前咗成个世代 的真嘅。三六三我冇玩三兼冇玩开啦，但系听人讲，佢最大嘅罪状唔系话烂，唔系话剩，系未完。 系啊，而家仲好似仲未完嘅刀三，因为我买咗 game 未得闲玩啊。 或者大家谂住就系话，喂，你出埋个三好头好尾完咗佢啦， 佢系留咗个尾可以继续讲嘅。即係你當佢有啲野心有咩多咯？即係因為當年講緊佢係超前時代啊嘛，但係而家調翻轉咧就係、是、當十年前人定廿年前，即係當年佢話你聽佢係超前時代，但係而家佢出翻嚟咧就變成就係各種就係、是、 落後於時代， 落後於時代，趨離於當時嗰個標準。 不過有一樣嘢就係、是、啲玩家其實又要翻當年嗰種感覺。如果你而家去用而家標準，另一樣嘢嚟㗎啦。咁又有 埋就係嗰啲乜佢個核心其實佢係有改進啊。其實老實講啊，有佢系統上遊戲系統上，尤其是玩嗰部分。 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始終依個遊戲唔係私人嘢出翻，同埋有嗰個錢咧。 係因為錢啊，我淨係講就係因為錢嘅關係，或者一個時間嘅關係，佢冇辦法可以。因為點解當年咁大家咁點解咁為之驚豔，覺得佢超前代話咩？因為佢有好多嘢，佢係可以做到。你可以即我知道你抽開個櫃桶有嘢喺入邊咧。即係俾你抽開個櫃桶，同埋入邊有嘢呢兩件事，本身就唔係啲咩值得大書特書嘅。但係呢件事係反映咗只三個三十人係做將個世界幾咁點啊幾咁完呈現喺大家眼前。 但不過有一樣就係都係嗰句啦，以嗰前事就私價抌水，即係彎就係死亡速遞點可以做得咁靚啫？所以瘋狂抌水俾佢啊嘛！即係嗰陣你水又肥，唔好水又肥，真係好乸遠噶。 係因為當年佢夠執着，做咗咁多啲細微嘢，大家都係經驗於佢嘅。 都係私解，嗌曬救命啊！ 而家新嘅三六三咧，呢啲嘢好係冇咗好 Q 多， 冇錢揀佢。 咁而反而會令到佢個缺點就係冇打片，佢又冇打問題咧，就出曬嚟啦。 就是喂我即係好似我冇幾多場係要打，你主要都係練功。不過佢雖然佢又多咗呢個生存系統咯，要叫啦你，即係你要賺錢去養自己啦，唔使要擠活嘢。但係你要佢咁啊變成就係有進步嘅，但係佢嘅進步已經係唔夠呢個業界咁呢年嚟嘅進步。佢由領先業界變成落後業界。 至於咧死亡速遞咧就其實都唔意外嘅，就大受好評。因為始終就少咗 fans 好多係好多嘅， 即係呢個死亡速度嗰陣時候我有提過啦嚇。而家其實我只要我再補充多少少啦，咁就係因為佢其實點解大家評價咁兩極化？我發現就係原來咧，即係呢、這個 先證明翻先，人家叫死亡割錢， 佢中意叫死亡速遞啫嘛。 因为佢 你都系咁讲咗头先， 俾啊，即系 苏干要咗你 呢个走路无仪器 ，OK， 即系啊，冇咁啦，即系都系点解会咁咧？就因为咧有部分人其实有，其实啲媒体啊，其实佢冇玩只 game 嘅啫，佢只系玩咗序章头三部分，头三章，即系因为佢当初俾个咩媒体优先版啊。都是去到那裡的，所以變成就是很多人會將最淹悶、最麻煩、最侵、最不好玩的部分 去做了出來。但是我們上次講過了，而我其實我覺得啊，他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其實就是他想將你去代入了角色裡。為什麼？因為Sam 哥即是主角啦，對於佢嘅速遞，一開始就係抱住呢種心態，就係、是、唉好煩啊，集搞掂寄完件嘢走，我想收工啊！即係佢本人都係咁樣諗，佢會想即係所以可以話係考慮，可以我傾向相信係小島特登嘅，係特登就係想令你去同佢呢個感覺同步，因為你一路覺得好煩，我想收工嗰一下嗰時咧，阿 Sam 哥都會透過佢表現都表現到睇，佢都係好想收工，你即係明唔明啊？佢會想透過前邊嘅淹悶去令到你同阿 Sam 嘅動作同步，所以佢會可能會有咁嘅成分喺度。咁當你同佢同步咗之後，咁你後邊咪可以投入到佢嘅相關劇情咯。咁你先會慢慢感受到原來我同人連結呢樣嘢係咁咁講可以叫偉大啦，咁有意義噶啦叫做。 不過依樣嘢 game， 因為我係未得閒玩嘅，我想買但係冇時間玩。對我嚟講，我最依個 game 第一個印象就係、是、大家攞將阿 Sam 哥肚腩上孭住個 BB 咧，同某個 AI 咧拉埋一齊，結果出一大堆咁嘅惡搞圖。依系我第一个印象就系、是，咦？点解将 B B 站塞喺阿 Sam 哥肚里面啊 ？OK 啊， 嗱，好啦，不过呢个都唔重要嘅。今年今年啫，最大胜家系任天堂游戏界，佢嘅 Switch 系卖到开行， 达到起起冚冚啦。 系啦，佢大乱斗系横扫千军嗰只嚟嘅， 唔止系大乱斗一只，应该系佢入边啲大作全部都系起。 即系总之系一睇个表。不就算是鬼佬界咧，鬼佬嘅遊戲表嚟講咧，可以排名榜咧，又一辣咧，起碼有十個有五個係入天堂嘅，去到依、Sweet 啦、啊。嗱、首先就有依、這個同阿日本嘅我日本派專員阿收人阿小收收嘅講法就係、是，佢話日本因為佢有日本嘅DQ 十一 S 賣得唔夠多，因為佢當時買即係可以話卅幾萬隻，咁而家大約係五十幾萬啦。咁佢話認為係唔夠多，但係諗下。一隻重製版遊戲，就係加咗語音，加少一啲新劇情啊！想買超 PS 4版，你咪過分咗啲咧？但係五十幾萬其實好相當多嘅，咁啊，死亡國錢都係18萬啫嘛，首週。同埋以 PS 4嘅遊戲嚟講咧，首週買18萬咧之後唔會太多嘅。但係 Switch 嘅遊戲嚟講，基本上首週賣嘅幾多咧，之後係一路會加落去嘅。 咁即係而家佢相對因為任天，因為與其話 Sweet， 不如話係任天堂嘅特徵嚟。 佢吸埋 佢賣啲 game 咧，可以賣成年都冇問題，賣到下一隻出之前都仲可以繼續賣。 細特嘅荒野之息而家仲有人賣，仲賣緊㗎。係 啊，2017年嘅睇住只 game 係。 因為依只 game 其實好襟快嘅，因為阿水木阿尼奇咧係真係將所有嘅隱藏設備玩曬出嚟㗎。係咁被捕嘅， 然後相對嚟講啦，雖然係相對嚟講啊，搞清楚啊，Luigi 個鬼屋，Luigi 鬼屋啊，個第應該第三代到 評價相當高，銷量就一般高咯。唔係，其實以點講啊？ 任天堂嚟講唔算高， 應該任天堂大一線大作啦，咁樣叫啦嘅水平嚟講唔算特別高，但係佢入唔入到一線大作咧，本身都係疑問嚟。 係唔係疑問嚟嘅？唔算，我覺得唔算一線大作，因為今年 曾幾何時係出 game 作嚟，佢呢個系列第一部嘅，你唔好忘記係。跟機出嘅作， 但今年佢另一個大作咧就係黑本轉曬貨嘅，就嗰個呼啦圈遊戲，個呼啦圈健身，香港仲買咗貨，但日本方面又斷曬嘅，全世界斷曬，周圍有好多有啲人咧特登去日本揾咧，發現咗周圍都揾唔到。 然後在呢個莫名其妙地點講又唔可以叫莫名其妙嘅呢個積夢島啊，世界傳說 即係重製版嘅 重製版，又係買到含黑向，係買到起含含，即係佢個故事冇嗰個故事冇改到。容量冇多到，系个高清重制啦，你咁样叫，其实冇高清啦，即系叫做用去现代技术重制翻，即系佢 都买红咁声。仲有啊，今年宣布嘅《圣剑传说三》咧重制啊嘛，书版《传说中嘅渣精女王》因为佢《圣剑传说三》女主角咧系长英，系称红巴士嘅薄本女王，咁一啲人一睇都话哇。渣精女王重新臨世天地，笑碌咗喺度嘅。 然後仲有呢、這個上年賣到今年嘅 Pokemon，我指緊係唔係劍盾？上年賣到今年啦，講緊係呢個Let's Go。 哦， 即係當然啦，仲有劍盾依然係好好賣啦。 你又嗰句，你唔好理，因為又話冇乜冇賣，又話乜又話賣，又話不又話點，但係一出到咪大家又真香。 我就係夾 Q 某個 friend， 一個 Pokemon 嘅 fans 嘅 friend， 我就話你當初點如何那樣不睇好，但係我睇好嘅 Pokemon Let's Go 就賣到含，而且仲要係叫好叫座。然后你好然后你事前我都未开始话斩嘢啦，话要好期待嘅 Sweet 版正式出嘅正传剑盾，我唔睇好嗰套，然后你睇好嗰套就然后赖 Q 咗嘢，一个唔玩已经唔再玩 Pokemon 嘅人，睇佢估呢两套嘢嘅销量同评价，系准过一个玩一路玩紧而且买两只嘅人。係買兩隻嘅原因，我好似提過幾次噶啦，因為你劍同盾你要各買一隻先可以齊曬嘢嘅。 不過都係，不過你唔好理點鬧又好，又話有北又好，又話玩完成個 save 死咗又好，都要買好緊要。因為仲有就係因為佢好多人買一部 Lite 翻嚟，因為 Lite 其實咧部機細一啲嘅，係比較適合帶出街玩，因為其實 Switch 話細啫，但係佢肩大部嘅。 仲有呢個 Lite 版加長版好似唔係今年出嘅 Lite 版應該今年 加長版都係加長版八月未出 咁遲嘅咩？ 係啊，八月 我係形主好似上年出 嘅，加長八月出嘅咁就佢因為之後就冇幾耐就係DQ 十一 S 嘅， 因為老任嘅生產周期嚟，咁通常會每個新版本會隔段時間噶嘛， 一齊嘅。佢係首先宣布咗會出Lite， 然後就出出個長電加長電力版， 加重同一個加強版，一個縮細版啫嘛。 因為縮細版其實係識話，因為一大家睇縮細版就知道。哇！為咗劍佢出咗啦，結果又真係俾吹著，狂賣喎、啊！去到一睇個銷售表，哇！十幾萬唔係咁誇張係嘛？ 咁啊，所以就都幾點啊？即係今年係完全係 Sweet 嘅豐收年，即 係同埋加上大陸方面一個網上商城又賣幾萬部啦！你唔好理佢啲外星版 Sweet 淨係得入中國大陸玩得到嘅，照賣吹啊！嗰只 呢個仲有呢個我哋上過唔係嗰陣時就 上過 呢個中國版個閹割版啦嚇， 一樣照賴賣，你唔好理。 但係老實講啦，老豆啊，呢個中國版而家照大賣嘅原因，純粹係因為當初訂咗《騎虎難下》咋。佢往後啲銷量係咪依然咁好，定係大家都會最終都係呢個點講啊？比較實際地會走翻買翻呢個地球版嘅話咧，我係唔肯定噶。 不過另外一樣就係仲有香港嘅 online store 開咗啦。Switch 嘅 online store 終於開咗啦！之前咧就純粹攞嚟俾攞啲咩攞曲咧去攞下載嗰啲試玩 game， 而家終於有間現實真真正正嘅 online store， 雖然我未用過。 講開 store， 日本間 store 係咪都係今年開噶？ 開真實體版係 咯， 實體版係，因為我講網上版實體版係今年開嘅，又係好誇張噶。甚你而家睇佢嗰個官方 Twitter 咧話到明噶，又係清而家排隊啊，兩個鐘頭啊，唔該，四個鐘頭啊，唔該嗰只。行一就两三个钟头，旺一啊四至五个钟头，系爆棚嘅，人流管制到而家都未完。 唔系啊，熟 key 啊都系咁上下啫。 啲雪茄嘥氣啦！香港嘅雪茄我都唔明點解可以爆場嘅，黐膠線！香港未食嘅雪茄咩屌？ 唔系你谂下，我唔使特登飞个日本飞几个钟，我一排两个钟咪赚咗咧？ 黐下线，雪茄啊咋，大佬？ 算啦， 真系我真系都唔知点做咗，睇见就系吓雪茄啊！呢排你啲香港人，你真系得闲得滞你。 嗰个唔关 A C 之事， 我哋唔好讲佢住。即系总之系任天堂入边有实体 store 就系我系意外就系入，因为我据我所知美国其实开咗一段时间嘅，日本反而而家先开嘅系几意外。 咁啊，就仲有呢、這個 game 方面另一個樣嘢就係、是、啲可以同老任拉上關係，就係啲老餅啲老，即係雖然唔係老任專中意咁樣做，但係點講啊？我感覺就係、是、好多老頸 game 會彈啲舊啲舊 IP 啊，會又要重出。出走跳翻出嚟就搞新作。 首先就係、是、其實據聞應該幾好賣嘅，都十幾萬嘅《新英大戰》。就雖然我就唔， 我完全不能理解點解佢會咁好賣 啊。OK， 好簡單就係、是、佢你唔好理宣傳期幾舊嘅，係好舊，打聲優牌，谷多媒體谷宣傳谷得好盡，去誇張程度係覺得係去到有啲黑人憎嘅地步。咁啲劇我據有啲人玩過係劇情冇想象中咁交流。因为最初啲人，因为最初玩喺嗰阵咧，一开头玩前半，因为人玩媽媽声嘅，但系去到阵，咦，又唔系好差啫，比上中好、啊，记住系比上中好、啊，因为好多人系觉得系睇死佢唔掂嘅，结果又唔差晒啊，咁 OK 啦，呢度因为升呢、這个年头打升优牌，只 game 唔系太垃圾，嘅宣传又够嘅话，其实都唔会太差嘅。 同埋嗰个杨切当初 咁好大人啊，顶你个肺！ 搞可能意外地又唔系 太差， 唔系差唔差的问题，同水准冇关啊。意外地又味道唔好唔搭嘅感觉。 即系呢样嘢好，呢个 game 系网上嘅评价系就系、是、意外地唔差。 系唔系？我系话水準我唔計先，一開始就算你俾個水準好高到，我都會覺得佢會有同櫻花大戰會有好大嘅違和感嘅嘅存在。但實際上唔 係 喎。 同埋最搞嘅就係咩？去揾其他嗰啲客，即係咁其他國家華擊團嗰啲畫師咧，係個個都比九本人更適合做美少女 game 嘅。反而係最唔適合，反而 係畫。然後仲要係最神奇嘅地方咧，就係根據九本人嘅個點講啊，佢個訪談啊，佢講過咧就係、是。其實佢交嘅話咧，大部分都係一剔過嘅，即係而且係冇好仔細嘅要求嘅，即係佢有啲好粗略性嘅。我話呢個係巫女角色，咁你要畫個巫女啦嚇，即係去到咁粗略嘅要求嘅情況下一剔過，而且同套作品冇咩違和。我只能話可能九保大人做到好多功課咯，即係佢自稱就係參考咗好多以前嘅作品去調整自己嘅風格之如此類。但係總之就係、是，如果佢講嘅屬實，就只能話佢都算好努力噶啦。即係如果佢係就咁直去嘅話咧，我覺得佢會炒嘅。即係佢炒唔係一水準炒。 佢風格唔 個風格同《三國大戰》 係或者咁講就係、是、或者係 Sega 方面佢俾嘅要求指示好清楚。 都唔係問題，就係、是、佢其實都指示都係好籠統，好籠統話我畫個巫女角色，佢個舉例就真係講巫女，我記得。 知啦，呢樣嘢就 是、就係嗰個佢個指示咁含糊嘅情況，佢都可以就 咁好嘢喎，咁即 係。係啊，九保大人今次真係好俾心機落去，竟然好俾心機。 因為佢而家冇連載。 你畫咧，即係同埋因為佢講啊，佢係連載啱啱完就收到邀請嘅。所以佢話你俾我唞得，佢話你俾我唞陣先。咁佢又真係阿 Sega 嗰邊又真係俾佢唞。即係話咁，即係我第一唔明，大家全世界到而家呢一刻都係唔明點解要揾九保大人嘅。 我但係屋但係 OK 啦，即係呢套嘢整 嘅就結果論就跌嗰輪都唔差。 OK 啦，即係佢成頭先我講咧就係、是、大家以為佢好唔掂，但係不論咧劇情方面、角色方面就咦又唔係好差喎，係又唔係好差，依個重點。咁呢个所以咁好啊，跟住咧就系、是、一大堆旧嘢翻炒啦。 访问即系仲要好好卖啊，屌啦！ O K 好卖啦， 而且水准都啊， 唔系以而家嘅新以呢个讲真，佢打住旧三姑拉嘅 title 嚟讲咧，呢、這个数字咧 O K 嘅。 唔系我话访问啊，访问都好好卖啊，大佬。 嗱，更之最更好嗱，只狼就唔好讲，因为只狼佢嘅咁啊 ，from software 咧系横扫 嘅。我哋而家唔系讲紧啲旧 title 咩？ 但系咧旧 title 咧真系爆咗就系咩？包食 remake。 哇！嗰、那個又係黐線，即 係堅到玩嘅。咁我都因為今新年咧拍馬拉松之後咧，只腳好攰，冇嘢做咧，就屋企喺度狂煲，係堅好玩嘅。 即係佢個點講啊？ 佢保留咗師，應該咁講就係、Capcom 去揾到一個就係咩？如何喺舊嘅喺新嘅系統新嗰個系統試點裏面咧，保留舊幹地方。 即係我反而佢覺得佢係將往後所得到嘅經驗有啲車翻落去。即係佢第一佢就係個畫面就超高清重製啦，相對當年嗰啲格仔嘢。 佢 re-engine 好啦， 佢靚咗好多。尤其是呢啲咁著重畫面表現力嘅遊戲咧，即係講簡單啲講就恐怖嘢啦。即係你個畫面靚咗咧，直情會因為你嘅畫面提升而令佢嘅表現能力上升。 同埋佢知道點樣去利用背後事點去做個恐怖感，因為。呢、这個係其實係喺巴迪四開始咧，佢係一直好頭痛嘅問題就係、是、你要做一個背後試點，你要動作性強，但你又要保留個恐怖感。其實一直以來去到去巴迪六係瀨曬嘢，就變咗做咩啊？喂，大佬，你開無雙嘅就變咗。去巴迪七開始回到所以叫做恐怖 horror game 嗰、那個王道。咁而家巴迪 remake 二，我覺得係叫成功嘅。咁佢同一個 engine 即炒巴迪三。好合理啦，下年四月出。 我覺得佢係，所以咪話佢係將以前嘅經驗累積咗落嚟，因為你見佢同寫最新作係六七定七七定八 八十七 嚇，將七嗰啲經驗咧攞翻嚟做 remake 二，所以你會佢無論係製作技術上定係畫面技術上呢兩種嘢，佢都係。即係會唔會進步，然後再車翻落當年嘅故事入邊，即係所以佢可以你事後睇翻佢做得咁靚，又好似唔係好出奇。 係，喂，但係個問題，你嗰個 R E 三，阿招姐你想點啊？ 哇，嗰、那個我、那個、 太卑鄙，唔係首先佢嗱，先喺啲人啲友未睇到嗰啲嗰個咩初鞋，即係預約特典嗰時，就睇嗰件新裝有一個好著迷啊！招姐日本畫師已經係慘叫，搞錯啊！你俾翻你俾翻個俾翻得毛肩圍呢羣攞喎，跟住廢咗限定特典，我頂你個肺啊！太卑鄙啦啲人， 即 係你咁嘅卑鄙手相反都得嘅。 即係我原本諗住，一月原本睇嗰陣時就話，你睇下佢會唔會出 DLC？ 哇！後面唔係都唔係後面咗啦。 佢啱啱公布的時候未，即係呢個語音 太卑鄙，但係呢邊太卑鄙啦你。即系焗位嗰啲买限定特典啫嘛，初回 即系大镬嗰啲 DLC， 即系当初谂嘅 DLC 已经系即系谂少咗佢，真系 就即系我呢个太即系太狡猾做呢嘢嗰只咯，日本人我真系，但系预咗嘅，但系呢只 game 据说，因为佢好似话系同时制造嘅，因为讲紧同个 engine 又同一个舞台，乜都悭水悭力，唔使再做多次啊嘛，好多有安就系警署又可以共通嘅，个丽港城又系共通嘅，有多嘢悭唔使再做。 应该会，应该系 你做少好多嘢啊， 会快好多。即系 你嗱丽港城，嗱丽港城同警署就已经唔使再搞啦，跟住只要再搞翻啲唔同报警咁样悭，做少好一截嘢啊。 即系然后睇佢个系统会唔会大过，虽然我估佢 唔会完全会，因为据我知好似，因为据据闻好似话系同时制作嘅，即系做完之后佢就已经将人都调过嚟做后期嗰只，唔系点可以一年做一只啫？ 所以呢、這個另一隻啦，咁啊，仲有啱啱提咗，但係冇講到嘅《火焰文章》《風花雪月》 就係爆 一個禮拜賣咗十五萬，我屌啦聲，我真係完撚住佢成，我即係應該話你最終好似賣咗幾廿萬。 係因為呢個 game 據喺本方面都評價好高，好多啲同人手都畫啊。 而且仲要係評價高兼且銷量高，即係表子女都賺咗，呢個表子女子同本子都賺咗啦。 係啊， 即係幾意外嘅一個點講啊？沉咗咁耐嘅 title 又彈翻起 而且 都彈咗一段時間㗎啦，即係唔係因為呢隻 game 先啱啱彈翻上嚟。 但係咁啊，佢今次個銷售真係意外。 喂，因為佢係唔拖唔水嗰只，話差唔差，但係又唔係話爆，但係呢隻突爆翻起嗰只啊喺度。因為火影文章其實 keep 住一班嘅 fans 嘅，有班 都係嗰句，唔係爆翻起嘅，佢係近呢兩三年慢慢上翻嚟嘅，唔係呢下爆出嚟嘅。OK， 即係應該唔係歷史高位，但係風花雪月個銷售量係近 N 年嘅高位嚟嘅。即係幾咁啊？你可以話我意外，只係純粹因為咩啦？但係我都冇諗到呢個 IP 可以彈得咁去到呢個地步，因為講緊係講啊幾廿萬咧，係其實真係唔嘢少嘅。即係雖然你就算考慮埋 Speed 個裝置量，你都係相當高，因為其實火紋 唔係一個好 主力，唔係佢咪住佢咪 唔係一個好大眾向嘅作品。 佢咪主力 title 咯，佢咪私家，佢咪任天堂主力 title 咯。 即係佢並不是一個好大眾向嘅 title 嚟嘅，即係咁當然啦。我睇落去的確係相當地唔錯嘅，或者係因為近可能係點講啊？類似嘅作品近年實在太少啦，而且佢又做得真係 OK 嘅，咁大家都買帳咯，即係而且因為同埋唔止係呢啲炒得咁成功嘅，啲冇乜聲氣或者係唔算太突嘅作品都有唔少出嚟重製嘅，即係我印象比較深係《夢幻模擬戰》，哇！屌啦，成廿年啦！冇啊！我知呢個唔係，應該有二十年噶啦。即係我唔係話佢二十年冇出，而係我當初聽佢嗰陣時就二十年前嘅事。即係嗰陣時，即係佢突然間又攞翻出嚟，雖然係手機遊戲啦。即係見佢打廣告啊嗰啲嘢，見到我冇玩，你身冇玩到。即係但係應該會睇佢第一就係好印象深，就係呢套應該係冇諗到會俾人掘出嚟嘅，都會俾人掘咗出嚟啦。第二就係、是。其實一個趨勢嚟嘅，近年係近一兩年，我哋其實之前都提過，係好多呢類咁嘅，當年曾經有啲名氣嘅作品，現在俾人掘翻出嚟，而且好多時都即係唔計呢類即係唔計嗰啲自己炒出嚟嗰啲，即係三姑拉底呢啲自己翻兜翻出嚟呢啲咧，係有好多咧係借 IP 出去。然後找有心人走去重買 IP 重製， 但係都有好多係炒咗粉嘅，就記住。 然後呢類通常即係人哋買 IP 嗰啲咧， 炒硬嘅 十套炒八套，即係我話冇講到咁硬。 咁私家今次佢自己攞翻嚟， 佢自己用咪冇 OK 咯 ？OK 啲啦，相對講，因為雖然大家覺得會炒，但 係當初都驚㗎。 你 Lancaster 叫做手遊都叫有啲嘢睇，但係諗下再早多少少時間，我就 Y Arms 死咗未啊？其實。 應該死咗啦，唔係好清楚。即係佢近年係多咗好多，而且如果你追根索本嘅話，個水油好多都係嚟自大陸。 咁啱啦，嗱錢多嘛，熱錢多嘛，你需要佢需要揾啲嘢投資嘛。嗱講起遊戲，講起手遊啦。今年手遊首先唔好講嗰只居民仲未 算咯，講手遊梗係講咗方物最大新聞先啦。 我复刻石我抵死， 算啦呢、這个就呢、這个系当阿当事人头先唔出，阿、啊、当事人冇出声，我算啦，放过佢啦。嗱，今手游首先我讲就系、是，即劲马娘娘仲未死嘅，我一直以为佢又换制作人乜嘢死咗，但系你仲未死嘅原来。 啲马就嚟死晒啦， 啲马就嚟死晒，仲未死就系仲未即系惊仲未死得你啫，系未出世，仲啲胎死腹中，即系但系个胎仲喺里面，大佬就长命哪吒十五个月啫嘛，演十五个月你。 呢、这個四月嗰陣時，石原章宏即係原本個製作人啦，就退出 CY Game， 咁就所以就啲人就諗緊會唔會就此收皮啦嚇。咁啊，但係最後就好似係嗰個木村惟人咧，應該係就接咗手，咁啊繼續製作，而且如果係木村惟人做嘅話咧，就應該係俾啲信心佢嘅。咁佢就，但係我估佢可能係砍掉重練咯。 俾啲咩信心？佢係反省嘅信心啊！ 我覺得反省算鳩所當，佢都唔存在。依個遊戲叫做， 大家唔係佢講緊另一樣嘢。OK 啦，即係明啊明啊，是但啦。 我都已經係唔已經，我連唔理佢，真係當佢笑話嚟講噶啦。今年手遊。有冇大冇大意？有冇大嘢發生？冇咩大動亂咧？好似今年手遊意外直靜喎，好似都係有啲冇乜特別嘅大公司執笠啊、反台啊咁樣。 物呢個 K 社任俊可夫終於出道咯。 哦，出嗱講下先，作為一個有玩嘅有而家有玩嘅，即係盡好 hea 咁樣，每日去 log in 攞 log in 嘅粒粒粉有少粒 like。拉普拉斯 Evie 咁咧出咗之后咧停咗成个几月，死日又一大量北亚 K 卡嘢，结果咧终于就开翻啦。咁又不过而家系间歇性都会熄机维护嘅。 咁都系个佢啦。嗰阵时佢话十二月可以开，嗰阵时劝佢。 边年嘅十二月先？ 结果真系开到， 结果真系都系开，十二月都系开到嘅。 咁就虽然开咗之后又停过，又停过，又开合合四四三三咁样。咁但系基本上依几排咧，我每日 login 咧都系稳定到 login 到嘅。咁就每日嘅游戏都 OK 啦，即系作为虚拟恋爱嚟讲几好嘅。即系作为一零零派嘅我嚟讲， 我觉得佢 当然系无货啊。前提系我唔打算货俾阿柯南米嘅。咪亦經常是粒多，我唔知道。 即係順帶一提，佢之前仲應該話喺未開啊、未重開之前咧，中間就發生一件事嘅，就係佢就係宣布可以玩家課金嘅玩家可以申請退費。 大家驚以為只 game 係咁收皮咧？ 直係咪咁講？嗰時我諗，你係咪直到永遠諗住直到永遠噶啦？ 大佬，你還翻女朋友俾我，結果 OK 冇開就開翻，唔使驚。我玲玲仲喺度。 即係，但係佢呢頭宣布咗呢樣嘢之後咧，跟走冇幾耐，佢就開翻只 game。 嚇 Q 死人！ 啊，即係咁諗，但係老實講啦，就係當初會重貨嘅，點會呢個時候同你？除非你話你跟住，你真係話我真係會收 game 噶啦。咁你梗係要退費俾人啦。咁如果唔理你，最後會開翻嘅。我又唔係好信一開 game 就重貨嗰扎，即係好明顯就係即係嘛啲老公們。 我嘅問題重點就係、是、你開 game 就已經可以重貨到啊！你部機你反應咁快嘅、啊、你，因為大佬你入 game 一個唔知開幾個鐘頭就死咗， 唔係 啲重貨極有限啊嘛！ 即係有啲係點講啊？ 你重貨啲時間， 唔係睇你要啲乜嘢。 當年某隻 game 開得嗰兩分鐘都有人成功貨到金啦， 咁係。 即係有，因為佢係嗰種係。即系我預咗抌好大嚿錢落去啦，所以開 game 即刻做咗呢個動作先。 哦，咁可能 有啲咁嘅人，佢做咗呢個動作，肯定係有啲咁嘅人存在。咁佢放翻俾佢哋。咁但係你呢一手做緊呢個動作，如果你跟手，你就開 server 嘅，你又唔好搞啲咁嘅嘢嚇鳩人啦、啊。即係嗰陣想諗緊，你嗰個唔係真係2020年十二月先出啊？ 嚇對大家鼻哥窿都冇用啊，大佬。 不過就 出到我腳底啦，我係買。 反正我不會玩。 唔係，我係唔會放嘅，我溝女唔使錢嘅。堅持，咁就今年嘅年度花生 MVP 應該報出嚟啩？好似係佢係炒花生，佢俾人開，佢取代咗Fuck You Konami 成為咗今年俾人點咗最緊要的公司。 睇情況啦。 先嗱 ，Case 年尾還咗拖啊嚇！ 但問題就係佢 因為呢個奧斯， 但問題就係阿奧斯爾嘅單嘢又唔係話燒得好緊要，因為發現中國啫嘛。 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咧呢個 Konami 今年其實佢比較俾人忽得多嘅原因，就呢兩單都相對比較少，反而係比較常見係死亡國錢有咩新聞大家就順便發發佢。 依係儀式嚟嘅， 比較呢個比較多，所以今年其實佢唔算好突出，只係臨尾咧，臨年尾就係提一提翻大位，我仲存在嘅。即係佢出去仲睇諗， 但係今年真係 MVP 係報銷啊嘛。 如果要講程度多同嚴重話，再要加埋落差咧，我覺得呢個 Epic 可能會大鑊啲。 Epic 就係沙漠嗰單嘢就俾人屌咗嘢，但係一單嗰單嘢係又我覺得又唔算好嚴重嗰單。 即係 Apple 佢嗰個佢 Apple 叫乜春啊？漏資料啊啲嘢， 我覺得嗰啲層出不窮，我覺得真係超級大鑊，而且佢係從來冇正式道歉過，佢係依然固我係嗰種咁嘅死人態度，自己大自己問題多多，仲要走去聊事鬥非，即係態度上同製作上，即係佢啲問題第一提出得好誇，錯得好誇張。好離譜，唔應該錯嘅嘢，而且係即係咪真係非常嚴重呢？你話佢洩漏資料，但係其實佢又唔係真係出現過啲乜嘢，咪有啲咩？譬如話因為之前 Sony 洩漏資料係真係有人信用卡俾人盜嘅喎，係真係實際上有人 信用卡嘅喎。即係講就係佢又未去到話好似Facebook 咁樣 ，Facebook 係平均三個月一次啊嘛，啲洩漏資料啊。 即係嗰啲鑊係好，即係鑊就唔係好大，但係態度好惡劣。即係呢、 這 個 佢公關係食屎嘅 呢個態度，唔係公關嘅問題，佢啲咩執行長定唔知咩，總之就係打甩佬啦， 黑鳩人憎嗰只， 即係走出嚟喺度講啲幹話，即係呢啲係佢唔係公關衰，而係佢根本就冇經過個公關，可能佢啲公關公司喺度，大佬你可唔可以亂入嘢，大佬？ 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佢讲嗰啲嘢就完捻全唔似出有经过公关公司嘅，即系佢喺辣庆消费者方面系劲，系比反而比较多。即系你话佢衰咧，佢唔系衰在佢个镬有几咁大，而佢啲态度有几咁差。因为相对嚟讲，玻璃渣今次个态度咧就相对就 有啲好。 虽然贵得有啲慢，但系都尚算贵咗。应该就系第一时间反应就反应得衰，但系跟住就公关公司。 因为佢其实系由宣布出Diablo 出手剑呢把开始就一路啦，都唔系开始啊嗰时。总之就嗰个一路闹到而家啦。定期咁就 之前係點話製作水準啊、其他問題，跟住就係態度問題啦，跟住你嘅咁嘅政治意識形態嘅問題。咁最後到佢搞嘉年華嗰陣時候，出嚟殺曬冧，如何那樣？咁啊，就係直情就係開場第一句就先道咗歉先，即係你啊。雖然我覺得係公關公司教佢嘅，但係最少個態度上， 起碼聽公關公司話啊，大佬 順氣啲啦嚇。咁雖然我就呢啲點話，唔好話抵制，基本上我係唔再打算去相信。 因為講真就係、是、其實咧，醫療有陣時咧，你知一句道歉嘅話，就算咩都唔做咧，道咗歉就應該解決好多問題解決咗嘅。即係咩叫做態度照舊，一就係歉就到咗噶啦，認咗死鳩啦。但係 跟住當而家就而家應該係算係道完歉之後當冇回事咯。因為佢嗰下其實。因為大家預咗玩串個 party 嘅，係唔少人係即場抗議嘅，佢嘅態度都點講啊？謝謝指教，多謝指教，多謝支持，即係算係又唔係算係無視佢啊，但係總之就係接受。總之你幾急唔滿意，我都接受曬啦。咁、我覺得算係咁啦。 最扮死狗飲你鬧，係咁殺冧。殺到你腳冇氣為止嗰只， 殺到你覺得都唔係好值得再鬧落去啦。 嗱冇氣啊，總之由依個依戰法啫嘛，即係嗱香港啲賴皮戰法 啊，即係 得嘅。其實依招總之就咩咧，一開始總之就不斷認衰，反而認衰唔使錢嘅。 咁啊相對嚟講係嘅，咁啊仲有呢個 B 社啦，就當呢個 Fallout 七六開始一年初嗰陣時候。就係去點講？其實上年年尾啦，連燒到而家，就話突然得閒無事彈翻出嚟，提一提你，我仲角逐緊呢個年度最差又係，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好差，只不過係失望，同 Epic 一樣嘅，係一樣嘅，呢兩檔嘢都係，佢唔係真係非常之差，佢做嘅嘢唔係真係非常之差，問題就係個落差問題，雖然玻璃渣。都可以咁講嘅，但係玻璃渣就唔係今年嘅事啦嚇。即係佢 依鬼講緊，我幾間鬼佬公司 EA 啊，玻璃渣嗰啲。 但係 EA 反而 今年好咗啲喎 ，EA 今年係 冇出事就好消息，冇消息就好消息嗰只。 有唔少嘢都。 因為舊年係賴，因為舊年係咪舊年嘅星戰咧係賴咗白。 最大鑊都係星戰，而且老實講，你啲人你成個嚴重咁啊， 賴咗下巴哇！先 算好過，唔係好大鑊。 今年。就佢今年冇消息就好消息， 冇咩衰消，冇咩太衰嘅消息，反而有单你算系好消息又好算咩咯？我谂佢终于肯将啲即系原本独占嘅 game 放翻上 Steam 嗰边咯。 因为佢其实好多嘢系揦住唔肯放，结果就咩？ 佢个平台又唔好用，喂呢个问题，呢个先系 point 啊，大佬。作为一个消费者咧，系唔会管你抽成，因為佢點解一路都唔想放出嚟？因為我喺自己嘅商城度賣，我所有錢我落曬袋袋，我放上去 Steam， 好似要抽三成。 係啊，即係關就喂點啊？即係問題就係咁識話靠大邊啊嘛。 啊，即係佢，而且對佢嚟講，佢嘅規模又其實可以話係大到你係要同佢買嘅喎，只係個消費者會覺得煩。即係好煩啊，好啱煩。即係雖然佢最後我都有幫襯佢嘅，因為我只反口喺佢個商城度玩嘅。佢因為佢好似佢係有嗰啲月費任玩嗰啲啊，係反口喺入邊嘅。然後佢月費平過我喺 Steam 度買只 game。咁 OK 咯，咁我咪最後係個標 準咗佢啦。 即係總之今年 EA 真係即係完全係宣布放棄角逐最差遊戲嘅勇士大獎咯。 喂，咁育碧咧，好似唔存在咁喎。 Ubi 今年好似冇咩喎，我出嘅 game 又見得人， 正正常常喎、 啊。唔知見人，我見得人啦，直情。 即咩？即 Fallout 七六邊間？即 Fallout 邊間？係咯 ，Bizz 咯。 啊！佢 因為只科差六係慘烈到嘅地步就係 即系只 game 已经够衰噶啦，而且佢为咗要 online， 佢冇去佢嗰个 mod 嘅问题，你又解决唔到个 mod 问题，然后话原本出嗰阵时就已经讲到明啊，话咩我哋呢个价钱系一次过收费，我哋往后唔会再收费，然后又出个什么 VIP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总之年费模式，即系佢夹 Q 住咗嗰啲即系个功能。原來放咗喺夾咗喺 VIP 度，即係冇比較冇傷害。原本呢啲功能喺舊作入邊存在嘅，然後你去到新作《翻學出學》，你要付年費先有得玩，你先有。咁即係咁啊，個奇摩子就相當地差，而且佢嘅態度真係好，即係佢唔係個説話嘅態度，而係做嘢個態度，好死要錢嘅感覺。即係我認識嘅佢唔係咁樣，我以前唔係咁嘅，即係又有啲。前呢种嗰啲，似啲女朋友讲嘢，你好似你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爱我，但系我真系要讲佢，即系以前系真系冇咁样衰嘅，即系个食相真系太难睇，佢系食相难看，呢、這个属于食相难看，呢、這个年度最差公司食相难看奖，即系咁啊 ，Epic 啊呢个衰口多奖，玻璃渣就算啦，呢个紫金堕落奖啦，俾我 佢唉，好啊！ 即系咁啦，呢三档，即系呢三档鬼佬，佢好大嘢都，即系点讲啊？即系都几大镬噶。但系我谂，如果你数佢下场最惨嘅，应该系赤足嗰边，即系今年你个台湾游戏界啦，即系最大镬嘅就系呢个还原嗰单嘢。而家大家反而睇到咩啦？但系唔好忘记再粗少少咧，就还原嗰单 又系 哪 嘢啦？ 小红为你嗰单 搞到你咁 hea 嘅， 搞到你系咪老实讲？即系我觉得任何即系完全唔应该有任何嘢会怪罪于 不还 赤足佢哋嘅。 不还原呢单嘢意外就咩？还原相比起佢政治问题系意外地系变咗好多邋遢，系估唔到咁多邋遢，因为我知喺网上咁多啲咪图咧， 主要系因为红啊。因為反校其實反校都上過台灣新聞嘅啦，但係還原啦，淨係只 game 本身就已經上曬新聞頭版，連續三日上頭版啦，大佬佢上佢唔係上嗰陣時上嘅，係爆小紅為你嗰單嘢之後，就係、是、爆咗對符之後咧，連續三日上咗各大新聞頭版啊！即係一隻台灣製造嘅遊戲上咗連續上咗三日台灣頭版，好恐怖嘅事嚟嘅。即係唔單止佢哋去嚟一隻遊戲已經好恐怖噶啦，即係一遊戲上頭版已經好勁噶啦。即係而且仲要上咗三日，即係咁啊！而且佢累到咧就係講緊佢到現在呢一刻而我哋要錄音呢一刻，還原仲未上翻架。嗱，我玩完反校啦，我終於可以玩還原啦，但係。冇上到架，你买唔到，即系都即系佢诶个回，我可能有翻啲时间，我略略睇一睇啦。就系佢只 game 入边一个测喺一个旧版入边，有入边有个背景入边有道符，因为佢一个讲邪教嘅故事嚟嘅。咁佢入边就更加有好多啲鬼神啊符啊啲神神佛佛啲嘢啦。咁其中有一道符咧，入边咧就写咗呢个小红为你习近平。即係咁啊，咁啊啲人就有人就發現咗之後就煲大咗件事，連呢個人民日報都走去報咗呢單嘢，然後啲大陸網友就突然間就好似發咗癲咁，不斷咁攻擊，然後個代理商同埋出資商都各自割咗席，因為出資商割席嘅原因咧就係佢，所以結果佢個上架嘅問題就會有呢個版權同 credit card 嘢嘅問題，所以到而家都上唔到架。咁啊，結果到燒完之後，嗰件事燒咗，到而家未解決嘅陣時，成件事完全未解決噶。但係後邊啲新聞因為反校上映啦，跟住就到香港上反校啦，咁啊，所以大家就冇乜再理到還原而家咩狀況，目前係冇咩新嘅進度咁樣啦。咁就到嗰個幾慘下噶。 嗯，咁就 OK 啦，呢個就。咁大致上差唔多用咩嘢？啲大致上即系大嘅方向嘅嘢啦。因为其他啲系嗰啲月经文嘅咩啲强国大潮嗰啲月经文嚟嘅，又系蜂蜜蜂蜜嗰啲，我觉得应该系嘥气嘅。 即系呢啲蜂蜜蜂蜜嗰单就 实名制啊，即系啊实名制。咁咧而家FGO 实名制 B 服，啲人 O 晒 out 晒头就系、 你唔玩咪得咯 ，B 4十永仔，周围可以搵搵啲搵身份证登记， 珍惜生命，远离中共啦、啊！讲咁多玩咩玩？即系好地地，即系如果只 game 系中国制，然后你又好唔好彩地咁沉迷嘅 ，OK， 咁你可能真系不能自拔。FGO 日本 game 嚟噶，过翻日本玩啦，唔该。 冇咩时候去台服咯？ 即系你真系睇唔明嘅，你咪过台服咯。 系啊，台服都即系玩就系我妹问我玩话，我叫你玩台服或者即系将香港版啦，有中文嘅唔使烦啦，即系我唔勉强你。不过唉，算啦，中国嘢即系我提咗多鬼鱼，因为咪有嗰啲嘢。但系你要习惯，你习惯咗啦，除非有咩关，除非有夸张嘅嘢啫。 即系呢个相关嘅就比较值得提嘅就下半年啦，下半年因为香港嘅发生中运动啦。咁啊，隨住呢件事產生嘅中港矛盾，唔講原本嗰啲，就令到好多即係啲咩玩佢哋啲，即係好多即係玩佢啲人嘅 game， 然後佢就見到寫住香港係香港工會俾人解散，寫住香港唔準睇，即係個八字真言簡係唔加唔見得人啦，即係諸如此類呢類咁嘅風沙嘢，我諗。即係我諗你都慣嘅咯，即係唔係話嘅，即係點話？你都預 Q 咗佢會咁樣啊！只能講一句，你打機唔係話要打機就要忽然停人，而係為咗你好，為咗你玩到幾個月嘅心血唔會付諸流水，珍惜生命，遠離中共，即係你唔好。